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2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无边际品第23-3舍利子，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空故。不施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无所有，不可得。不施波罗蜜多，与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不可得。不施波罗蜜多中，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不可得。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性空故。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不可得。般若波罗蜜多与不施境界、安忍、清净、净律波罗蜜多无所有，不可得。般若波罗蜜多中，不施境界、安忍、清净、净律波罗蜜多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内空，内空性，空故。内空与内空无所有，不可得。内空与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所有，不可得。内空中，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性空故，无性自性空与无性自性空无所有，不可得。无性自性空与内空乃至自性空无所有，不可得。无性自性空中，内空乃至自性空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四念住，四念住性空故。四念住与四念住无所有，不可得。四念住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所有，不可得。四念住中，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无所有，不可得。乃至八圣道之，八圣道之性空故。八圣道之与八圣道之无所有，不可得。八圣道之与四念住乃至七等觉知无所有，不可得。八圣道之中，四念住乃至七等觉知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如是乃至佛实力，佛实力性空故。佛实力与佛实力无所有，不可得。佛实力与四无所谓、四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不可得。佛实力中 是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十八佛不共法性空故。十八佛不共法与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不可得。十八佛不共法与佛实力乃至大舍无所有，不可得。十八佛不共法中佛实力乃至大舍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性空故。一切三摩地门与一切三摩地门无所有，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与一切陀罗尼门无所有，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中一切陀罗尼门亦无所有，不可得。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性空故。一切陀罗尼门与一切陀罗尼门无所有，不可得。一切陀罗尼门与一切三摩地门无所有，不可得。一切陀罗尼门中一切三摩地门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种性法，种性法性空故。种性法与种性法无所有，不可得。种性法与第八欲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法无所有，不可得。种性法中第八乃至如来法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如来法，如来法性空故。如来法与如来法无所有，不可得。如来法与种性乃至菩萨法无所有，不可得。如来法中种性乃至菩萨法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净观地，净观地性空故。净观地与净观地无所有，不可得。净观地与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无所有，不可得。净观地中种性地乃至如来地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如来地，如来地性空故。如来地与如来地无所有，不可得。如来地与净观地乃至菩萨地无所有，不可得。如来地中净观地乃至菩萨地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即喜地，即喜地性空故。即喜地与即喜地无所有，不可得。即喜地与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无所有，不可得。即喜地中离垢地乃至法云地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法云地、法云地性空故。法云地与法云地无所有，不可得。法云地与即喜地乃至善会地无所有，不可得。法云地中即喜地乃至善会地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一切智，一切智性空故。一切智与一切智无所有，不可得。一切智与道相智、一切相智 无所有不可得。一切智中，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所有不可得。道相智，道相智性，空故。道相智与道相智无所有不可得。道相智与一切智、一切相智无所有不可得。道相智中，一切智、一切相智亦无所有不可得。一切相智、一切相智性空故。一切相智与一切相智无所有不可得。一切相智与一切智、道相智无所有不可得。一切相智中，一切智、道相智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欲留欲留性空故，欲留与欲留无所有不可得。欲留与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无所有不可得。欲留中，一来乃至如来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如来，如来性空故。如来与如来无所有不可得。如来与欲留乃至菩萨无所有不可得。如来中欲留乃至菩萨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性空故。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无所有不可得。菩萨摩诃萨中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亦无所有不可得。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性空故。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不可得。般若波罗蜜多与菩萨摩诃萨教戒教授无所有不可得。般若波罗蜜多中菩萨摩诃萨教戒教授亦无所有不可得。教戒教授，教戒教授性空故。教戒教授与教戒教授无所有不可得。教戒教授与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不可得。教戒教授中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我与世等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菩萨摩诃萨，都无所有，亦不可得。何以故？自性空故。舍利子，有此因缘，我作是说：我与世等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诸菩萨摩诃萨，都无所有，竟不可得。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复次，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诸菩萨摩诃萨？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者。舍利子，以诸菩萨摩诃萨名为客舍故。使舍利子问善现言：何缘故说以诸菩萨摩诃萨名为客所舍？善现对曰：舍利子，如色名为客所摄，受想行识名亦为客所摄， 随者何？色非名，名非色，受想行识非名，名非受想行识。色等中无名，名中无色等，非合非散，但假实色。何以故？以色等与名俱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色等若名俱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设。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眼处名为客所设，耳鼻舌身意处名亦为客所设，所以者何？眼处非名，名非眼处，耳鼻舌身意处非名，名非耳鼻舌身意处，眼处等中无名，名中无眼处等，非合非散，但假实摄。何以故？以眼处等与名俱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眼处等若名俱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设。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色处名为客所设，声香味触法触名亦为客所设，所以者何？色处非名，名非色处，声香味触法触非名，名非声香味触法触，色处等中无名，名中无色处等，非合非散，但假实摄。何以故？以色处等与名俱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色处等若名俱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设。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眼见名为客所设，耳鼻舌身意见名亦为客所设，所以者何？眼界非名，名非眼界，耳鼻舌身意界非名，名非耳鼻舌身意界，眼界等中无名，名中无眼界等，非合非散，但假实摄。何以故？以眼界等与名俱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眼界等若名俱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摄。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色界名为客所摄，声香味触法界名亦为客所摄，所以者何？色界非名，名非色界，声香味触法界非名，名非声香味触法界，色界等中无名，名中无色界等，非合非散，但假实摄。何以故？ 与色界等与名俱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色界等若名俱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设。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眼识界名为客所设，耳鼻舌身意识界名亦为客所设。所以者何？眼识界非名，名非眼识界，耳鼻舌身意识界非名，名非耳鼻舌身意识界，眼识界等中无名，名中无眼识界等，非合非散，但假实摄。何以故？以眼识界等与名俱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眼识界等若名俱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摄。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眼处名为客所摄，耳鼻舌身意处名亦为客所摄。所以者何？眼处非名，名非眼处，耳鼻舌身意处非名，名非耳鼻舌身意处，眼处等中无名，名中无眼处等，非合非散，但假实摄。何以故？以眼处等与名俱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眼处等若名俱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摄。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名，为客所摄；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名，亦为客所摄。所以者何？眼处为缘所生诸受非名，名非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非名，名非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中无名，名中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非合非散，但假实摄。何以故？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与名俱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若名俱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摄。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布施波罗蜜多名为客所摄，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名亦为客所摄。所以者何？布施波罗蜜多非名，名非布施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非名，名非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等中无名，名中无布施波罗蜜多等， 非合非散，但假施舍，何以故？以布施波罗蜜多等，与名具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布施波罗蜜多等，若名具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设。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内空名，为客所设。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明，亦为客所设。所以者何？内空非明，明非内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明，明非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内空等中无明，明中无内空等，非合非散，但假施舍，何以故？以内空等与明具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内空等，若明具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设。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四念住名，为客所设。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名，亦为客所设。所以者何？四念住非名，名非四念住，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非名，名非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四念住等中无名，名中无四念住等，非合非散，但假施舍，何以故？以四念住等与名具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四念住等，若名具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设。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是乃至如佛实力名，为客所设，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名，亦为客所设。所以者何？佛实力非名，名非佛实力，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名，名非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佛实力等中无名，名中无佛实力等，非合非散，但假施舍，何以故？以佛实力等与名具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佛实力等，若名具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设。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如一切三摩地门名为客所设，一切陀罗尼门名亦为客所设。所以者何？一切三摩地门非名， 明非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分明，明非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等中无明，明中无一切三摩地门等，非合非散，但假施舍，何以故？以一切三摩地门等与名具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一切三摩地门等，若名具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设，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舍利子，乃至如一切智名为客所设，道相智一切相智名亦为客所设，所以者何？一切智非名，名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名，名非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智等中无名，名中无一切智等，非合非散，但假施舍，何以故？以一切智等与名具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一切智等若名具无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名亦复如是，为客所设，由此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不辞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如说我等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者。舍利子，我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乃至见者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色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受想行识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眼处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耳鼻舌身意处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色处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声香味触法处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眼界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耳鼻舌身意界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色界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声香味触法界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眼识界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耳鼻舌身意识界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眼处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耳鼻舌身意处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布施波罗蜜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境界安忍精进静虑 般若波罗蜜多，意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内空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思念住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如是乃至佛实力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一切三摩地门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一切陀罗尼门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乃至声闻乘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独觉乘大乘亦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云何有生。舍利子，有此因缘，我作是说，如说我等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不辞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诸法一耳，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者。舍利子，诸法都无，何何自性？何以故？何何有法，自性空故。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法都无，何何自性？善现对曰：舍利子，色都无，何何自性？受想行识意都无，何何自性？眼处都无，何何自性？耳鼻舌身意处意都无，何何自性？色处都无，何何自性？声香味触法处意都无，何何自性？眼界都无，何何自性？耳鼻舌身意界亦都无，何何自性？色界都无，何何自性？声香味触法界亦都无，何何自性？眼识界都无，何何自性？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都无，何何自性？眼处都无，何何自性？耳鼻舌身意处亦都无，何何自性？眼处为缘所生诸受都无，何何自性？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都无，何何自性？不施波罗蜜多都无，何何自性？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都无，何何自性？四念住都无，何何自性？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都无，何何自性？乃至佛实力都无，何何自性？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都无，何何自性？乃至声闻乘都无，何何自性？独觉乘大乘亦都无，何何自性？舍利子，有此因缘，我作是说，诸法一耳，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复次舍利子，诸法非常，亦无所去。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法非常，亦无所去？善现对曰：舍利子，色非常，亦无所去；受想行识非常，亦无所去。何以故？ 舍利子，若法非常，自性禁锢。舍利子，由是故说，若法非常，亦无所去。舍利子，有为法非常，亦无所去。无为法非常，亦无所去。有漏法非常，亦无所去。无漏法非常，亦无所去。善法非常，亦无所去。非善法非常，亦无所去。有记法非常，亦无所去。无记法非常，亦无所去。何以故？舍利子，若法非常，自性禁锢。舍利子，由是故说，若法非常，亦无所去。复次舍利子，诸法非常，亦不灭坏。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法非常，亦不灭坏？善现对曰，舍利子，色非常，亦不灭坏。受想行识非常，亦不灭坏。何以故？本性而故。舍利子，有为法非常，亦不灭坏。无为法非常，亦不灭坏。有漏法非常，亦不灭坏。无漏法非常，亦不灭坏。善法非常，亦不灭坏。非善法非常，亦不灭坏。有记法非常，亦不灭坏。无记法非常，亦不灭坏。何以故？本性而故。舍利子，由此因缘，我作是说，诸法一耳，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复次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何等色毕竟不生，何等受想行识毕竟不生，乃至何等声闻乘毕竟不生，何等独觉乘大乘毕竟不生者？舍利子，一切色本性不生，一切受想行识本性不生。何以故？舍利子，一切色乃至识，非所作故，非所起故。所以者何？以一切色乃至识作者、起者，不可得故。舍利子，乃至一切声闻乘本性不生，一切独觉乘大乘本性不生。何以故？舍利子，一切声闻乘独觉乘大乘，非所作故，非所起故。所以者何？以一切声闻乘独觉乘大乘作者、起者，不可得故。舍利子，由此因缘，我作是说，何等色毕竟不生，何等受想行识毕竟不生，乃至何等声闻乘毕竟不生，何等独觉乘大乘毕竟不生。复次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若毕竟不生，则不明色，亦不明受想行识，乃至若毕竟不生，则不明声闻乘，亦不明独觉乘大乘者？舍利子，色本性空故，若法本性空，则不可施舍若生若灭若住若异。由此缘故，若毕竟不生，则不明色。何以故？空非色故。舍利子，受想行识本性空故，若法本性空，则不可施舍若生若灭若住若异。 有此缘故。若毕竟不生，则不明受想行识。何以故？空非受想行识故。舍利子，乃至声闻乘本性空故。若法本性空，则不可施舍若生若灭若住若异。由此缘故，若毕竟不生，则不明声闻乘。何以故？空非声闻乘故。舍利子，独觉乘大乘本性空故。若法本性空，则不可施舍若生若灭若住若异。由此缘故，若毕竟不生，则不明独觉乘大乘。何以故？空非独觉乘大乘故。舍利子，由此因缘，我作是说，若毕竟不生，则不明色，亦不明受想行识。乃至若毕竟不生，则不明声闻乘，亦不明独觉乘大乘。复次，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我岂能以毕竟不生般若波罗蜜多，教诫教授毕竟不生诸菩萨摩诃萨者？舍利子，毕竟不生即是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即是毕竟不生。何以故？毕竟不生与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毕竟不生即是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即是毕竟不生。何以故？毕竟不生与菩萨摩诃萨亦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由此因缘，我作是说，我岂能以毕竟不生般若波罗蜜多，教诫教授毕竟不生诸菩萨摩诃萨？复次，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离毕竟不生，亦无菩萨摩诃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菩萨摩诃萨。何以故？若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色，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受想行识。何以故？若色若受想行识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眼处，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耳鼻舌身意处。何以故？若眼处若耳鼻舌身意处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色处，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声香味触法处。何以故？若色处若声香味触法处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眼界，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耳鼻舌身意界。何以故？若眼界若耳鼻舌身意界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色界， 亦不见离毕竟不生，由声香味触法界。何以故？若色界，若声香味触法界，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眼识界，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耳鼻舌身意识界。何以故？若眼识界，若耳鼻舌身意识界，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眼处，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耳鼻舌身意处。何以故？若眼处，若耳鼻舌身意处，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见离毕竟不生由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可以故？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布施波罗蜜多，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故？若布施波罗蜜多，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四念住，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可以故？若四念住，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广说乃至有佛实力，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若佛实力，若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一切三摩地门，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一切陀罗尼门。何以故？若一切三摩地门，若一切陀罗尼门，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一切智，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若一切智，若道相智一切相智，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离毕竟不生有声闻称，亦不见离毕竟不生有独觉称大称。何以故？若声闻称，若独觉称大称，与毕竟不生无二无二处故。舍利子，有此因缘，我作是说，离毕竟不生，亦无菩萨摩诃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复次，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心不沉默，亦不忧悔，其心不惊不恐不怖。 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诸法有实作用，但见诸法如梦如幻，如想如像，如阳焰，如光影，如寻香城，如变化事，虽现似有而无实用。闻说诸法本性皆空，甚生欢喜离沉默等。舍利子，由此因缘，我作是说，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心不沉默，亦不忧悔，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卷第422。